你好，我是袁武林。今天啊，我们开始进入这个场景片的部分。那么在场景片部分里面呢，我会介绍几种典型的垂直业务场景下 IAM 系统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在即时消息的场景里啊，消息的这个多终端漫游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级的功能。所谓的多终端漫游是指说，用户在任意一个设备登录之后啊，都能获取到历史的聊天记录。那么这个功能呢，对于有多个手机的用户来说啊，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试想一下啊，用户在交叉使用多个手机进行聊天之后，如果不能在多个终端之间自动同步所有的聊天记录，那么这个使用体验也不会太好。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那个即时消息的这个 app 都支持这个特性。比如说微信虽然支持这个多端登录啊，但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啊，并不能在多端同步这个历史消息。这可能也是微信为数不多被诟病的一个小问题吧。但是像那个 Telegram 和 QQ 却很好的支持这个多终端的消息漫游，使得我们这个用户在任意端登录都能获取到所有的最近接收那个收发的一些消息。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怎么样才能让收发这个消息能够在多个终端之间漫游呢？目前业界来看主要有两种办法，一个就是说，通过这个设备维度的一个在线状态来实现，而另一种就是说通过这个离线消息存储来实现。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设备维度的在线状态对于在多个终端同时登录并且在线的用户，可以让这个 IM 服务端在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推给接收方的多台设备，也推给发送方的其他登录设备。这样的话呢，就要求我们这个能够按照这个用户的这个设备维度来记录这个在线状态。这个其实也是支持多端登录的一个前提啊。另外，如果我们消息发送的时候，接收方或者发送方只有一台设备在线，那么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呢，才通过其他的设备，来查看这个历史聊天记录。这种离线消息的多终端漫游就需要我们这个消息在服务端进行一段时间的存储。当用户的离线设备上线的时候呢，就能够从服务端这个存储中获取到这个用户离线期间收发到的消息。下面我简单把这个多端在线的时候收发消息这个过程，跟离线设备上线同步消息这个过程简单画了一个图，大家可以自行参考一下，我这里就不做具体详细的说明。那么对于多终端同时在线这个情况实现上相对比较简单，其实只需要维护一套设备维度的在线状态，就能同时推送给多台设备了。但是离线设备上线之后，拉取历史消息的过程就要复杂一些。比如说，我们离线消息的存储跟普通消息相比，会有一些差别。比如我们消息该怎么存，存在哪儿，每次上线之后，我们客户端怎么知道应该去拉取哪些离线消息？所以呢，这里我主要来说一下离线消息这个同步的问题。首先看一下我们离线消息到底该怎么存。在课程的第二讲里面，我们介绍过，比较常见的消息的存储的方式。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一条消息我们在服务端存储的话，一般会分为消息的内容表和消息索引表。其中这个消息索引表呢，是按照这个收发双方的绘画维度来设计的。这样的话呢，便于这个收发双方各自来查看两人间的聊天内容。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个离线消息的存储是否可以直接使用这个消息索引表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对于这个离线消息的存储其实它不仅仅需要这个存储消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需要存储一些操作的信令，比如说，用户 A 在设备一上面删除了和用户 B 的某条消息，这个信令虽然不是一条消息，也需要在离线消息存储中存起来。这样的话呢，当用户 A 的另一台设备二上线的时候呢，能够通过这个离线消息存储获取到这个删除消息的信令，从而在用户 A 的这个设备二上也能从本地删除的那条消息。所以呢，对于这些操作信令，没有消息 ID 的概念和内容相关的一些信息，而且只是一个一次性的动作，没有必要持久化，所以也不太适合复用这个消息索引表。另外这个消息索引表是一个收发双方的绘画维度，获取离线消息的时候呢，是接收方或者发送方的这个单个用户的维度来获取数据的，没有必要按照绘画来存，实际上只需要按照这个UID 的维度来存储这些离线消息就可以了。另外呢，离线消息的存储上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点，就是说我们离线消息的存储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我们并不知道用户到底有几个设备，因此离线消息的这个存储一般都会有时效性或者条数的一个限制。 比如说我们离线消息保留一周，或者说最多给每个用户存储1000条离线消息。这样的话呢，如果用户一台设备很久不登录，然后某一天再上线的时候呢，它只能从这个离线消息存储里面同步最近一周或者最多1000条这个历史聊天的记录。说完离线消息的这个存储之外啊，我们再看一下离线消息的这个同步的消息同步机制。离线消息的同步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由于我们不知道用户到底会有多个终端来获取这个离线消息，所以呢，我们在一个终端同步完离线消息之后啊，并不会从离线存储中删除这些消息而是继续保留，以免后续还有该用户的其他设备上线来拉取这些消息。所以离线消息的存储啊，也是在不超过大小限制和时效限制的前提下，采用这个先进先出的一个淘汰的机制。这样的话呢，我们用户啊在使用某一个终端设备登录上线的时候啊，需要知道应该获取哪些离线消息，否则的话将所有的离线消息都打包推下去就会造成两种问题，一个是可能会对流量资源有一些浪费的情况，另外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因为有很多消息在终端已经存在了，全部下掉的话呢，反而会导致这个消息重复出现，或者说我们这个信令啊被重复执行的问题。因此呢，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机制来保证这个离线消息能够做到按需拉取。一种常见的方案呢，就是采取这个版本号来实现这个多终端和服务端的一个数据的同步。下面我们下面简单来说一下这个版本号这个概念。针对刚才讲到了，我们离线消息是一个用户维度的，所以我们这个版本号也只需要说针对每一个用户有一套自己的版本号的一个序列空间就可以了。另外的话呢，这个版本号在这个某一个用户的这个序列空间里面都具备唯一性一般来说是一个64位的。还有就是说，当有消息或者信令需要推送给该用户的时候呢，会为每条消息或者信令生成一个版本号，并连同消息或者这个信令存入到离线存储里面去，同时呢更新服务端维护的这个用户的一个最新版本号。那么客户端呢接收到消息或者信令之后啊，也需要同步的去更新它客户端本地的这个最新的版本号，更新为接收到的这个最后一条消息或者信令这个携带这个版本号。当离线用户上线的时候呢，会提交会携带它本地的这个最新版本号到服务端来，服务端比对一下，服务端自己刚才不是讲到了吗？会维护一个该用户的最新的版本号，跟用户提交上来这个版本号做一个比对，如果发现不一致的话，那么服务端会根据客户端的版本号，从离线存储里面获取比客户端提交上来的版本号更新的这些消息和信令，并且推送给当前上线的客户端。为了便于这个理解我把简单把这个离线同步这个离线消息这个同步的过程画了一下。那么我们解决这个同步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离线消息的这个存储如果超限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在用户上线获取离线消息的时候呢，刚才讲的会先进行一个客户端和服务端的版本号的比较，如果版本号不一致，才会从这个离线消息存储中根据客户端上传的这个最新版本号来获取这个增量消息。那么，如果我们离线消息存储容量超过限制了，部分增量消息被淘汰掉了，会导致根据客户端最近版本号获取增量消息失败。那么这种情况的处理方式呢，可以是说，我们直接下推所有离线消息，或者从消息的这个连线列表和索引表里面获取最近联系人的部分最新的消息，然后后续再让客户端在浏览的时候，根据时间相关的这个消息 ID 来按页获取剩余的消息。对于重复的这个消息让客户端根据消息 ID 去做一个去重，因为消息索引表里面只存储消息并不存储这个操作信令这种处理方式呢，可能会导致部分操作信令丢失，但是不会出现这个丢消息的一些情况。因此对于这个资源充足而且对一致性要求高的业务场景，可以尽量提升这个离线消息存储这个容量，来提升这个离线存储的这个命中率。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离线存储写入的时候失败了，会怎么样？那我们在处理消息收发送的这个过程中我们 IM 服务端可能会出现说，我们在获取到版本后以后再去写入离线消息存储的时候失败的这些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版本号本身只是自增的话呢，会导致我们取离线消息的时候没有办法能够感知到我们有消息在写离线存储时失败的这些情况。因为如果这条消息写离线缓存失败，下条消息又成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拿着客户端版本来取离线消息的时候，会发现 客户端的版本号在这个离线消息里面，这样的话还是可以正常的获取到离线消息的，啊，这样的话就会漏推掉之前写失败的那一条消息。那么怎么避免这种离线存储写失败，哎，我感觉这个问题呢？啊，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说，可以存储离线消息的时候啊，不仅存储我们当前的版本号，而且还存储上一条消息或者新的版本号。那么我们在获取消息的时候呢，不仅仅要求这个客户端啊，提供一个最新的版本号。在离线消息存储中存在，同时还要求离线存储的消息啊，通过每条消息携带的这个上一个版本号和当前版本号，能够整体的能够串联上。这样的话呢，如果发现所有的这个消息，当前版本号和上一个版本号串联不起来，那我们就认为有消息在我们写离线存储的时候写入失败了。这样当用户上线拉取离线消息的时候，我们 IAM 服务端发现这个用户的离线版本号不连续的情况后，就可以用和离线消息存储超限一样的处理方式，从消息的连线列表和索引表来获取这个最近联系人的部分最新的消息就行了。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消息离线消息打包下堆和压缩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对于较长时间不上线的用户啊，他上线之后可能需要拉取的这个离线消息是比较多的。如果一条一条下推呢，会导致整个这个离线推送这个过程会很长。我们客户端看到的可能就是一条一条消息会蹦出来，体验会比较差。因此呢，一般针对离线消息的下推啊，会采用这个整体打包的方式，来把多条消息合并成一个大包啊，整个推下去。同时呢，针对合并的这个大包呢，还可以进一步采取这个压缩啊，通过这个降低包的大小啊，不仅能够减少这个网络传输的时间，也还能节省这个用户的一个流量消耗。另外呢，针对发送方设备的一个同步问题啊，也是一个我们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我们在版本号机制里面，刚刚讲的，我们在下推消息的时候呢，会携带每条消息这个版本号，然后更新为客户端的这个最新版本号。问题就是说，我们发送方用于发消息的这台设备，它本身已经不需要再进行当前消息的推送了，啊，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消息下推来更新啊这台设备的这个最新版本号。这样的话呢，这台设备如果下线之后再上线，那么上报的这个版本号呢，可能仍然还是旧的。会导致这个 IAM 服务端误判而重复下都已经存在的这些消息。针对这个问题啊，一个比较常见的解决办法就是说，会给我们这个发送消息的这个发送方这台设备，仍然我们下推一条只携带版本号的一个单独的消息，但是它不携带具体的消息内容啊。那么发送方设备接收到这条消息之后呢，只需要更新本地的这个最新版本号啊，就能做到和服务端那个版本号的一个同步了。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吧。我们这个消息多终端漫游是很多即时消息场景里面啊需要治的一个特性。要支持这个消息多终端漫游，一个就是要求在线状态需要支持用户设备维度来进行一个维护，另外就是要求我们的消息和信link在服务端进行用户维护的这个离线存储。除此之外啊，还需要一个多终端和服务端状态同步的一个机制，来保证我们数据的这个最终一致性。业界比较常用的方案是采用这个版本号机制，来根据客户端版本跟服务端版本的差异，在用户上线的时候呢，来获取这个增量的消息和信令。那么离线消息存储未命中的时候呢，还可以通过持久化的这个最近联系人列表和索引表里的数据来进行一些有损的补救。啊，针对离线消息的下推啊，还可以通过多条消息打包和压缩的方式来优化这个上线体验。啊，最后给大家一个思考题。如果用户的离线消息确实比较多，有没有办法来减少用户上线时离线消息的这个数据传输量？好，以上就是今天课程的内容，你可以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感谢你的。